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8集，魏无羡被蓝忘机几乎是热情如火的眼神逼得简直站不住脚，便把碧晨举到蓝忘机眼前。想要吗？想要。似乎觉得这样不够证明自己的渴求，蓝忘机一把抓住魏无羡拿着碧晨的那只手，浅色的眸子直视着魏无羡，轻轻喘了一口气，咬字用力地重复道：想要。魏无羡明知蓝忘机醉得一塌糊涂，明知这话不是对自己说的，但还是被这两个字砸得一阵手臂发酥，腿脚发软。他心道，蓝湛这人真是，若是他对一个姑娘这样实诚热烈，那该是多可怕的一个男人呢。定了定心神，魏无羡道，你是怎么认出我的？又为什么要帮我？蓝忘机轻轻启唇，魏无羡凑得近了一些，要听他的答案。谁知蓝忘机忽然翻脸，举手一推，把魏无羡推倒在了床上。烛火被一挥而灭，碧晨又被主人摔到了地上。魏无羡被推得眼冒金星，还以为蓝忘机酒醒了，说道，蓝湛。腰后某个熟悉的地方被拍了一下，魏无羡感觉又像在云深不知处第一晚时那样，浑身酸麻，动弹不得。蓝忘机收回手，在魏无羡身侧躺下，给两人盖好被子，把魏无羡的被角仔仔细细掖好，害事道，休息。原来是蓝家人那可怕的作息规律在作祟。魏无羡被打断了盘问，望着床顶道，咱们不能一边休息一边聊聊天吗？不能。也罢，以后总有机会再把蓝忘机灌醉，迟早会问出来的。魏无羡道，蓝湛，你解开我，我订了两间房，咱们不用挤一张床。静止片刻，蓝忘机的手伸了过来，在被子里摸索一阵，慢腾腾地开始解魏无羡的衣带。魏无羡喝道，行了，好了，不是这个解，好的，我躺着，我睡觉。黑暗中一片死寂，沉默了半晌，魏无羡又道，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你们家禁酒了，一碗倒还酒品差，要是蓝家人喝醉了都像你这样，那也该禁，谁喝打谁。蓝忘机闭着眼睛，抬手捂住了魏无羡的嘴，嘘。魏无羡一口气堵在胸口和唇齿之间，提不上来也压不下去。好像自从回来之后，魏无羡每次想像以前那样戏弄蓝忘机，最终都变成了自作自受。不应该呀，是哪里出了差错？这次魏无羡一夜都没合眼，硬撑到第二日卯时之前，感觉通体那阵酸软酥麻过去了，四肢也能动了，便从容不迫地在被子里脱掉了自己的上衣，扔到了床下，然后拉下蓝忘机的衣带，硬是把蓝忘机的上衣扒下了一截。原本是想也把蓝忘机的衣服脱了的，可扒到一半，看到蓝忘机锁骨下那枚烙印，魏无羡微微一怔，不由自主地停了手， 还想起了蓝忘机背后的戒鞭痕，心知不妥，便要立即给蓝忘机拉上衣服。就这么一耽搁，蓝忘机似乎是感受到了凉意，轻轻动了动，蹙着眉，慢慢睁开眼。一睁开，他就从床上滚了下去。实在怨不得优雅的韩光君受惊过度，而变得一点也不优雅了。哪个男人宿醉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醒来，看见另一个男人赤着身体躺在旁边，自己的上衣被扒了半截儿，两个人还肉贴肉，紧紧地挤在同一张床、同一个被窝里，都没那个空去优雅了。魏无羡用被子半遮半掩地裹住胸口，只露出光滑赤裸的肩头。蓝忘机说：“ 你。” 魏无羡带着鼻音哼道：“嗯。”蓝忘机道：“昨晚我。”魏无羡冲他眨了一下左眼，单手托腮，笑得诡异。昨晚你好奔放啊，韩光君。昨晚的事，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看样子是真不记得了。蓝忘机的脸都雪白了。不记得就好，否则蓝忘机要是还记得，魏无羡半夜悄悄出去召了温宁，追问起来，魏无羡说谎也不妙，说实话也不妙。调戏不成，抱起石头砸自己脚这么多次，魏无羡总算是有一回又找到了以前的威风，扳回了一点。虽然很想乘胜追击，但他下次还想骗蓝忘机继续喝酒玩，所以可不能让蓝忘机有了阴影，从此有了戒备。见好就收，魏无羡掀开被子，让蓝忘机看自己整整齐齐的裤子和还没脱下来的靴子。好个真烈男子，韩光君，我只不过是脱了咱俩的衣服开个玩笑而已，你清白之身尚在，没有被玷污，请放心。蓝忘机僵在原地，尚未答话，房间中央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这声音并不陌生，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了，又是那几个被压在桌上的风恶乾坤袋躁动起来，掀翻了茶壶茶盏，这次更凶猛，三只一起。昨夜魏无羡和蓝忘机，一个被折腾得一塌糊涂，一个醉得一塌糊涂，自然又把合奏的事抛到脑后去了。魏无羡正担心蓝忘机惊吓过度，一时冲动失手把他当场刺死在床上，忙道：“正事儿，来来来，我们先干正事儿。”魏无羡抓了件衣服披上，滚下床，朝着刚刚站起的蓝忘机伸出手，本意是想拉他，但那样子看着就像要去撕他的衣服一样。蓝忘机还没缓过劲来，倒退一步，被脚底下什么东西绊得身影一晃，低头一看，原来是在地上躺了一晚上的碧晨剑。而此时系带的绳子已被挣松，一只惨白的手已经从小小的乾坤袋口爬出了一半。魏无羡把手伸进蓝忘机半敞的怀里掏了掏，掏出一只笛子道：“韩光君，你不要害怕嘛，我不是要把你怎么样，只是你昨晚抢走了我的笛子，我得拿回来。”说完还贴心地帮蓝忘机把衣服拉上肩头，系好了衣带。蓝忘机神色复杂地看了看魏无羡，似乎很想追问昨晚自己醉酒后的细节，但他习惯先做正事儿，便强行忍住，收敛神色，快速翻出了七弦琴。三只风恶乾坤带，一只封着左手臂，一只封着双腿，一只封着躯干，这三部分已经可以组成一具身体的大半部分，他们相互影响，怨气成倍增长，比之前更加棘手。二人一连奏了三次安息，躁动才渐渐止息。魏无羡收起笛子，正要去收拾那滚了满地的石块，忽然咦了一声道：“好兄弟练得不错呀。” 那副躯干套着的寿衣衣带已散，领口斜扯，露出一个青年男子坚实而有力的躯体，肩宽腰窄，腹肌分明，强悍却不夸张，正是无数男儿梦寐以求的阳刚体格。横看竖看，看得魏无羡忍不住在他腹肌上拍了两掌，道：韩光君，你看他，这要是活着，我一掌打上去多半要被反弹回来震伤，这究竟是怎么练的？蓝忘机眉尖似乎挑了一下，没有说话。谁知魏无羡又拍了两掌，蓝忘机终于面无表情地取了风恶乾坤带，默默开始动手封尸。魏无羡忙让开，须臾蓝忘机便将肢体尽数封回，还一连打了好几个死结。魏无羡不觉有意，低头看看自己这具身体的体格，挑了挑眉，把衣带系好，又是一派人模狗样。魏无羡一瞥眼，见蓝忘机收起了乾坤带后，还在有意无意地看他，眼里似乎满满的都是欲言又止，故意道：韩光君，你干什么这样看着我？你还担心呐？相信我啊，昨晚我真的没有把你怎么样，当然你也没有把我怎么样。蓝忘机沉吟片刻，似乎下了什么决心，低声道：昨夜除了抢笛子，我你还干了什么对吧？也没干什么，就是说了很多话。蓝忘机雪白颈间的喉结微微一动：什么话？ 也不是什么要紧的话，就是比如你很喜欢…… 蓝忘机目光凝滞了。 很喜欢兔子。 蓝忘机闭上眼睛，转过了头。魏无羡体贴地道： 没事儿，兔子那么可爱，谁不喜欢啊？我也喜欢，喜欢吃。来，韩光君，你昨晚喝了那么多，也不多，你昨晚喝的那么醉，今早怕是有些不好受，你洗把脸，喝点水，再坐会儿。等你好了咱们再出发，这次啊指的是南方偏西，我先下楼去买早点，不打扰你了。 魏无羡正要出门，蓝忘机冷冷地道： 等等。 什么？蓝忘机定定看了魏无羡半晌，最终道：你有钱吗？ 有，你把钱放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吗？早点我给你也带一份哈，韩光君，你慢慢来，不急不急。 走出房去，关上门，魏无羡站在走廊里，好一阵无声的捧腹。蓝忘机似乎被打击到了，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好长一段时间也没出来。在等蓝忘机的过程中，魏无羡悠悠然下了楼，出了客栈，在路上转了几圈，胡乱买了些吃食，坐在台阶上边吃边眯眼晒太阳。晒了一阵儿，一群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从街上跑过，最前面的一名小童跑得飞快，手里还拽着一条长线，长线的尽头一只风筝不高不低，上上下下地飞着。后面的小童拿着玩具小弓，一边吆喝一边追赶着那只风筝，并射小箭。这个游戏魏无羡从前也很爱玩，射箭是每个世家子弟的必修之一，但他们大多不喜欢规规矩矩的射靶，除了出去夜猎时射妖魔鬼怪，就喜欢这样射风筝，每人一只，谁放得最高最远，同时还射得最准，谁就是赢家。这个游戏本来只流行于仙门各家族年纪尚小的子弟之间，而流传出去后，普通人家的孩子也很喜欢。 只是他们一支小箭射出去的杀伤力却远远不比这些技精才优的世家子弟了。当年魏无羡在莲花坞时和江家子弟们玩射风筝，拿了许多次第一，江澄则永远是第二。他的风筝要么飞得太远箭射不到，要么射到了却不如魏无羡的风筝飞得远。他们两个的风筝比别人的大了整整一圈，做成飞天妖兽的形状，颜色艳丽铺张，嗷嗷张着大口，垂下几条尖尖的尾巴随风乱摆，远远看着鲜活生动异常，不怎么狰狞，倒是有些憨态可掬。这是江丰棉亲手扎了骨架，再让江燕离给他们画的。因此他们每次拿着风筝出去比的时候，都有一种骄傲的感觉。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